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又请来了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启航启社长，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来，首先有请老朋友启社。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其实启社长呢，我们在各大媒体都能听到， 嗨， 尤其您要关注一个公众微信号的话，会看到啊，他不光在广播中推荐图书，同时呢在公众微信上也会推荐图书，这个工作量真的是够大。 我每周啊，每周至少要看12本书， 关键是每个节目的要求不同。 对对对对， 而且启社还不愿意重样，也不是说在那边上一个，在这边也说这个，还都说的是不同的书。 这所以就是一搞多头，这太不道德啊！ 不是，但是说到底哈，读书俱乐部是原始的家。 哎， 那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本图书呢，叫做《幽默沟通》。 哎， 幽默沟通啊，或者说怎么来跟别人更加开心的去沟通，如何让自己成为有趣的人。 没错没错，这个从去年开始，红酒我们两个呢就给您一直在介绍跟幽默有关系的书。我们就希望啊，这个把我们的读书节目能变成像什么这个空中笑林啊什么的这种啊，这种特别有意思的啊，像讲笑话的或者播相声的这种啊，能让大家伙听着读书节目也乐一乐。当然也不能说听每期读书节目全乐，您那就真是变成相声了、啊、 对，因为咱不是给人挠痒痒， 对对对， 关键是在读完了之后大家还能留下点什么东西。 对对对，很多跟幽默相关的，有国外的，有国内的，然后有这个包括相声史。你记得我们介绍徐德亮他们和那个这个崔琦先生他们的那个三字经，相声三字经，整个用三字经的形式把相声史给捋了一遍等等。我觉得我们做的很多东西，反正从听众朋友的那个角度给我们的反馈，都觉得哎还蛮有意思的，教的这些书。 那今天的这本幽默沟通呢，里面既有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同时呢也有一些非常生动的故事啊，包括一些名人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推荐这本图书啊，《幽默沟通》，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里面让您冷笑、狂笑、微笑的一些故事吧。 这个在说故事之前啊，还是要强调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本书的用途啊。 嗯。 刚才啊，在刚开始介绍这本书的时候，红酒曾经说过一句话：如何让自己成为有趣的人？其实呢，这个幽默沟通啊，它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用幽默的方式去沟通， 嗯， 然后你做一些事儿能够事半功倍。那其实你能够用幽默的方式去沟通，还能够被人接受，那一定是什么？一定因为你是一个有趣儿的人， 嗯。 如果你用幽默的方式去沟通，但是你的幽默并不幽默，人别人不乐，嘿嘿，或者你觉得很无趣，哎呀，太冷了这笑话，那就瞎了，是吧？这个你目的是达不到的。那所以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本《幽默沟通》，实际上它的指向就是如何让自己成为有趣的人。 嗯，我记得咱们曾经说过一个观点哈，咱们比较有道理，但是也不完全同意哈。 嗯， 他说要结交三类人嘛。 嗯， 一类人呢是优秀的人 啊， 因为你可以在他身上学到东西。 是， 还有一类人呢是你特别喜欢的人，因为喜欢的人待着在一块儿非常放松嘛，舒服。还有一类人就是有趣的人。 对， 你跟有趣的人在一块儿，你总是笑口常开。 对， 是吧？你这感觉身体都非常的 年轻跟健康，笑一笑十年少嘛。 嗯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好像互相满足了这三点。 好，那我们就看一看这里面有什么沟通的技巧。 好，那我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提意见。有的时候啊，这个在工作里，在生活里，比如说你给你的同事啊，给领导啊，或者在生活里给你的爱人啊，给你那一半啊，甚至给你的父母啊，你要跟他们说一些话，提一些意见的时候， 嗯， 一般人都不愿意听，那怎么办呢？ 嗯， 那你不妨把它变得幽默一点。 嗯， 就像这本书里说的，说在社交里啊，谁都有可能做出这种不妥的事儿。 嗯， 比如讲了外行话，记错别人的姓名，哟，红六老兄，不是红九，红六老兄啊，这 让我怎么来提醒您呢？ 那这个礼节不当啊，等等啊，这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呢？那相信不少人就会提出，啊，这个，你可以尝试用这个幽默吧，啊， 嗯， 这个其实提意见啊，它是一种挺正常的沟通方式，因为你提出来，你就希望对方接纳或者改正，变得更好，是吧？ 对。 但是你要真是不用一种正当的方法的话，它这个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很尴尬，冷场了，就 很有可能有的时候会变本加厉，然后反过来，那让这个关系更加恶化， 嗯， 很悲催，嗯，那这么说吧，其实啊，就直截了当的，您要给人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小题大做，别人不一定能采纳您的意见，即使他接纳了，也会有时候故意装糊涂啊，亡故左右而言他， 嗯， 那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给您举个例子啊，说有这老田和老王这俩人一块儿去一家餐厅吃饭了，当时呢正值吃饭的高峰期，哎呀，这家餐厅生意非常的火爆啊，服务员忙的是不可开交。那老田和老王在餐厅里坐了有10分钟啊，看到别的客人在那儿吃的津津有味，可是呢没有服务员来招呼他们。这时候老田这火爆脾气就上来了，指着这服务员就吼：“你们都干啥吃的？”啊， 怒了， 哎，怒了。服务员呢都是年纪轻轻的姑娘，一看这老田这架势，你推我搡，你去、哎、 吓坏了， 谁都不肯上前， 嗯， 这时候呢老王啊微微一笑，示意这老田哎稍安勿躁，然后呢站起来就问这服务员：“哎，对不起啊，我们来好一会儿了，我们都没人招呼我们，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坐观众席上了？”然后服务员一下啊，就刚才像九爷似的，就一下都乐了啊，然后大家伙儿谁也不害怕了，谁也都不怠慢了，快步上前啊，微笑着处理这个事儿。饭菜呢终于上来了，谁知道啊，老王刚吃了几口，嘎嘣把牙给硌着了，一看这米饭里居然有好几粒沙子。哎呀，这样的餐厅我觉得这可以不去了，啊，这服务员你看得又不热情， 这是黑店吧， 还有沙子啊。然后呢这个老王呢就把这沙子一粒粒的还是一粒粒的捡出来。 哇，太有耐心了。 不是啊，他有多他这是米饭还是吃沙子呢？一粒粒的， 多大个儿， 对，他就说不止一粒，你看没有啊。然后捡出来放桌上，服务员挺难为情，一看，哎呦先生，这么多沙子呀，真不好意思。老王摇了摇头，微笑着说：“不，也有米饭，也有米饭。”我们看啊，老王他没有大声的谴责服务员这个服务不周，也没有呢直接批评这个米饭的质量不好，他用这种含而不露的幽默的语言来提醒对方，然后让这个服务员在幽默轻松的交流里认识到自身的这个失职， 嗯 啊，然后又不至于引起反感。很明显，就这种方法要比直来直去，像老王那样当面锣对面鼓的，比这要强得多。那当然，真正能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有比较高超的修养和这个智慧的。 嗯， 那人际关系呢，它其实是需要这种维护的，是吧？那在社交里头，你提出了别人的这种不足啊，又能和谐的彼此相处，其实这就是幽默沟通追求的目标之一。 嗯， 那我们可以再说一个小故事啊，说这个意大利的诗人塔索啊，特别喜欢安静的环境，因为这安静的环境呢可以让他静下来写诗。但是呢他最近 out 了，哎，为什么呢？他邻居啊迷上歌剧了， 嗯， 然后买了一电唱机。您听这故事还是以前的事儿，还是有电唱机的事儿，现在用不着，现在直接网上就播了啊， 天天放歌是吧？ 对，经常听这个歌剧，听得很晚，汪汪汪汪的啊，而且放很大的声。 他所就听得很烦，哎呀，然后他这个思路啊，写诗的思路也不断的被干扰，几乎忍无可忍啊。然后这天他终于忍不住了，手提一把板斧， 嚯， 敲开了邻居的门。 嗯， 那个，我来修修你的电唱机。邻居，我那没坏啊。是，我就是想夜里安静一点。这有点一语双关的意思啊。你看这个，他没有跟这个对方大发雷霆啊，而是拿着斧头跟对方说要修电唱机啊。他就是幽默的用这种身体语言啊，包括加上了一个道具，然后对这个邻居啊这个的嘈杂的音响表示了不满。那这种饱含善意的这种方式，似乎是对邻居说呢，说哎，我想请你啊，我想跟你好好相处，所以我希望你能把那电唱机关小一点。可是呢，他没说真正是抡着斧子怎么着，你关不关，你不关我劈了你，他没这么说，我来帮你修电唱机来了。哎， 拎斧子进去，我也挺害怕的。说实话，我直接报警了。 对对，不是，你拿一斧子，他没那个没横眉立目的呀， 啊，就是没抡啊，没抡， 拿着这斧子一敲门，哟，您找谁？我邻居啊， 嗯， 我来帮你修电唱机来了。你就拿着斧子一比划，肯定，然后就一系列下来了，是吧？ 对对对，这其实也属于威胁。 再讲一小故事啊，威尼斯，哎，还是意大利的事儿。威尼斯新一任的这个执政官上任了。为此呢，特地呀，举办了一场宴会，邀请了当时意大利各城邦的使节，还有一些社会名流，包括大诗人但丁。宴会上呢，这个但丁啊，看到周围的人面前放的都是一条条大煎鱼，而自己呢，面前放是几条小鱼儿，这但丁就有点觉得没面子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当时虽然很有名望，可是一些侍者对他并不熟悉。所以就有意怠慢了他，可能我估计又是，穿衣裳没穿合适，没穿得很高大上， 就是直接穿一裤衩背心就去了， 没穿 Burberry 啊。但丁呢觉得很没面子，可是他如果直接指出这个鱼小，会显得自个儿小肚鸡肠，怎么办呢？想了想，他就把这盘子里的小鱼啊，逐条拿起来，靠近耳朵，然后又放回盘子里头。你记得憨豆吗？憨豆里有一集好像也是，憨豆拿一条小鱼在耳朵边上晃悠，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但丁学的。然后呢，执政官一看这个但丁做这种举动就不解了，问但丁先生你在做什么。但丁啊仰天长叹，一副悲痛至极的样子。哎呀，几年前啊，我的一位朋友出海钓鱼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再也没有回来。我就问问这些小鱼啊，也许他们多少知道一些情况吧。执政官一听就来了兴趣了，啊，鱼会说话，他们跟您说了什么了？但丁清了清嗓子，他们说呀，他们还小，他们不太了解情况，他们建议我向邻桌那些大鱼们问问。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一这么说，执政官就看了看但丁桌上那鱼，然后看了看邻桌上面那大鱼，不由得就笑了，转身就跟侍者说：“走啥呢？你这是，你咋给但丁先生上这么点的鱼啊？啊，赶紧的，换大的。”然后就换了。您看啊，在宴会里头啊，但丁受了这么不公正的待遇，那换别人可能就拍案而起了。可是到但丁身上啊，采取了这种问鱼的幽默方式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然后让执政官注意到了这个侍者的这种，你管甭管是这个故意的还是失误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哎，这就是幽默沟通的啊一种 方式啊。其实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呀，稍微的夸张一点，但是呢，它里面讲的这个道理，我觉着不言自喻。咱说一个离咱比较近的吧。 啥？ 现在不是大家都有朋友圈嘛？ 哎， 没事就喜欢刷一刷朋友圈，看看兄弟姐妹们、叔叔阿姨们在做什么呢？那咱们能不能做朋友圈中的大红人呢？ 哎，这个有用， 哎，有用，这有用哈。 说， 就是在你身边什么样的人最受欢迎呢？有幽默感的人， 没错。 在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嗯， 说你要交男朋友是吧？是颜值够，还是幽默，还是有钱什么的？ 好女性都把幽默放在 第一位，对对 啊，第一位，你首先得能逗我开心才行， 没错没错， 是吧？其他再说。 哎，我正好你说到这儿，我有一个发现啊，就是你看我朋友圈里很少发东西， 嗯， 很少发，除了说我发那个图书的信息之外，我只发一些什么呀？我觉得哎，看一个人发一个什么幽默的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我给他转过来， 大家开心一下， 开心一下。但是呢，我就发现。因为我肯定我平常很少发嘛，但是我只要转的那个一定是我看完之后我会心一笑甚至是大笑的， 嗯， 我就发现我发多少这个书的信息不如我发一个有趣的幽默的一个一条，你知道吧，那一条然后夸下来我得翻好几屏， 嗯， 全是底下留言的啊，然后逗啊好玩啊说什么的，你要真说我发一条这个图书的有几个点赞的，然后也就差不多了。 不是，你知道现在各大影视公司都在找做喜剧的编剧， 是吧？ 谁能写喜剧啊？ 我能啊！ 我下次推荐你去，因为喜剧是大家都需要的，而且是永远需要的。生活越苦越需要喜剧， 就是。 所以我们都喜欢跟幽默的人在一起，因为他的说话方式、语言呢，总能让人感觉到轻松， 嗯， 能化解心中的不快。就是你跟幽默人在一起，不管谈什么。都觉得特别的开心，而且这幽默的人可以活跃气氛，把这紧张的心情啊，顷刻就变得欢畅。 是 啊，所以呢，如果你想成为朋友圈中广受欢迎的人，不妨做一个幽默有趣的人，对吧？偶尔跟朋友开个玩笑，不仅可以巩固一下彼此的友情，还可以增加生活的小情趣。 是 啊，咱们就再说一个 小故事。 小故事。 好 啊，说这个德国的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和梅厄先生是一对好朋友，两个人呢都特别有幽默感，而且呢彼此经常开一些小玩笑。这一天呢，海先生正在家中安心的创作啊，仆人就送来一件来自梅先生的邮包。这个梅先生当时啊很疲惫，又因为被打断写作很不高兴，就撕开这邮包，结果啊，这邮包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简直是没完没了。 难道后边也是个挠挠吗？ 那时候还没马三立。他在最里面发现一小纸条：“亲爱的海先生，我健康而又快活，致以衷心的问候，你的梅。”啊，哎呀，这个玩笑啊，把这个海先生逗得十分快乐，疲惫感顿时烟消云散。他决定对梅先生呢也开一个玩笑，啊， 小玩雪， 这也是一对 CP 啊。几天之后呢，梅先生收到了来自海先生的一个邮包， 嗯， 哎呦，那个包裹那重的，真是两个人都抬不动。后来呢，他就付了一笔不菲的佣金啊，就雇了一个人去把这个邮包给扛了回来。他会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后来这梅先生就好奇的打开了邮包。惊奇的发现，哇，里面是一大石头， 嗯，这不用一层层包了， 大石头上还贴着一便签儿，亲爱的梅，看了你的信，知道你健康又快活，我心上的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我把这块大石头寄给你吧，以永远纪念我对你的爱。 哎呦， 就是这俩人吧，彼此开了一个玩笑， 嗯嗯， 是吧？他们的邮包都带有这种捉弄对方的用意，但是没有伤害彼此的感情， 还真是增加了彼此的欢乐，我觉得， 对吧？ 嗯嗯， 你说生活其实已经让很多人觉得很疲惫了， 是是是， 对吧？ 是， 其实有时候得有一些小乐趣。 对，我们不能说生活就是一个七日接着另一个七日，我们得在这个七日里头，我们得辟出两天好玩的来。 是是是， 哎， 所以我每次非常期盼你过来，你过来我就能笑口常开。 那也想哎。 所以我们在前面强调哈，就是这个不能胡乱的幽默，也因为这个毫无顾忌啊，你会伤害到彼此， 没错， 就给自己的交际带来一定的障碍， 是 吧？咱们说你揭人不能揭短， 嗯， 打人不能打脸， 嗯， 是吧？你不能说拿别人的短处在那开玩笑，这个就不对了。 这方面又有笑话吗？ 对，有笑话，这整个书里面有很多这种笑话呢。 那我来听一个 啊，就是你看啊，咱刚才说这朋友圈， 嗯， 朋友相处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无需客套， 嗯， 是吧？你也不必拘束， 嗯， 有什么幽默的法术不妨尽情的使出来， 嗯 啊，当然原则刚才我已经说了哈，咱们再讲一个故事哈。说几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闲谈， A 一直是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各种想法和期望，并不时的调侃理想和现实的落差。 说，哎，小时候我常常纠结自己的梦想究竟是上清华呢还是上北大呢，后来才知道我真的是想多了。后来上哪儿了？ 他你说这个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在哪儿啊？ 想多了。 一般情况下，你看我反映了一下啊， 嗯， 一般情况下可能就是说是到底是上清华池呢，还是上北大照相馆呢？他连这都直接跳下去了，你知道吧？这就说我想多了， 想多了。那气氛其乐融融，大家都很欢乐，对吧？他其实是一种自嘲嘛。这时候 B 就打断了 A 的话，说：“你说话像机关枪，短篇呢，短信呢像写作文。我看呀，要是给你一个剧本，你能说出一个单口相声啊？这其实是夸他呢，对吧？是这么个概念。这句话也把他给逗乐了。急性子的 A。”啊，发现这个，哎呦，你这还挺有梗的，是吧？然后又来了，急中生智来了一句：“对不起，说话要排队啊，请不要中间插队，好吗？”啊，后来 B 就耸耸肩：“那好，今天轮到你买单啊，不会有人跟你抢买单了。”就是大家彼此，其实你如果能接上话，大家觉着你尊重他，你在听他说话，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就你说一句话，他在那看着手机，哦，哎，啊。 嗯， 其实你觉得俩人在一块儿没啥互动，是不是？ 哎，我觉得就是我听一个也是一个广播节目啊，那是一个脱口秀的节目啊， 嗯， 挺有趣的。我后来我发现什么，就是那个主要的那个人，和这个跟他搭档的那个主持人，那是个女的， 嗯， 那个女主持人就是什么，就经常会被这个男主持人逗得哈哈笑， 嗯， 就在这个节目里，他也肆无忌惮的去笑。后来我发现，就是每次那个女主持人笑完之后，这个男主持人好，他那个劲儿就会被激发起来。 对， 实际上就是说，真是找一对搭档，如果做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脱口秀的幽默节目的话， 嗯， 所以捧哏的那个非常重要。捧哏的那个人，他可能不像相声里边捧哏的那个，就是要去溜缝，严丝合缝去对上，然后也捧得很稳， 嗯。 但是起码他哪怕是给对方一个应对，让人家觉得，哎，你看他是。这个说的这个逗哏的人，他说一个，哎，那人就连这个自己搭档都被逗乐了，那何况电波那头的听众朋友们？ 对， 哎， 其实这是很多成功的搭档之间的一个秘诀。 是 真的，有些女主持她就是负责笑就可以了。 今天我也负责笑。 哎呦，我更柔和一点。好了，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请到启航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本幽默沟通啊，也非常感谢启社。你那 APP 叫啥来着？ 北新读书，北京的北，新鲜的新 啊。北新读书啊，里面能看你视频吗？ 可以 啊。真的呀？哎呀， 你啥时候去我也给你录一段。 哎呀，那我把脸洗干净再说。好了，非常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再会。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北京时间13:00。